不下昼夜，像花从窗中变成蝴蝶，驾轻云穿过繁枝茂叶，纵然是群山层层叠叠，也无心再次留恋停歇。将相思寄明月，期盼你能察觉，将你写作诗阙，送千里无邪。你就是梦境白了心眼，才会有悲欢离合阴晴圆缺。你就是风染红了枫叶，才会让我的思念满山遍野。你就是泪尽白了初雪，才会如离人难续飘洒摇曳。你就是你染红了岁月，改变我黑白而无言的世界。 思绪总出不来。